这首曲子叫做奇迹恩典 Amazing Grace。 我想音乐本身就是这样的奇迹，音乐本身也是上天带给我们的恩典吧。很奇异，这几个音符竟然造成了不同的感觉，不同的想象，而这首曲子带给我们如此神圣的感觉。它最初是由英国牧师约翰牛顿在1779年创作的，开始呢是一首传统的民谣，或者是黑人灵歌，它表达了宗教的忠诚，其中包含一个平淡，但是极富深意的赎罪的故事。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。下半时段的这段音乐，我想一定听了非常的感动，这是一个人声的版本。演唱者是爱迪森·柯蒂诺，而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爱尔兰风笛演奏的版本。

个曲子结合起来真的很有意思。想到勃拉姆斯一个这样的人创作的摇篮曲，这首曲子也是他送给挚爱的作品，并不是我们知道的克拉拉，而是另外一位歌手，以后的故事再给大家讲。而买位是一开始是法语的名曲，叫做一如既往，原版是弗朗索瓦弗拉德弗朗索瓦还有雅克霍赫吉提尔共同创作的，1967年，后来由保罗安卡改编成了英文版。而1969年首次收录在弗兰克辛纳区的同名大碟中，曲子之中也另有一番故事和回味。只是今天的时间不够了，我想在今天节目最后还是再给大家听一下来自伊帕尼玛的女孩，来听听夜后的花腔是如何在爱迪森科蒂诺的嗓音中展现的。 Doce balança, caminho do mar Moçado, corpo dourado, de sol de panela O seu balançado é mais que um poema Coisa mais linda que eu já vi passar Ah, por que estou tão sozinho? Ah, por que tudo é tão triste? Ah, a beleza que existeA beleza que não é só minha E também passa sozinha Ah, se ela soubesse que quando ela passa Mundo sorrindo se enche de graça E fica mais lindo por causa do amor 来自伊帕尼玛的女孩，本来是一个女中音的，可以说是声音的演唱，不萨诺瓦的方式加上小爵士，而接下来爱迪森科蒂诺会展现他的女高音的花腔的唱腔，可以说在这里面我们感受到了他与众不同的声音的控制。好了，这里是古典也流行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古乐感谢你的收听，让我们感受到音乐人生的无所不能吧，让我们在明天再会。